寒夜对月几番嗟叹，往日情未泯，一烟砌成圆苍天太狠。 是你沉重行李，满足你追寻梦的决心。我多么想念你，当世界都失去了意义，穿越思念河，等真心想。 陷入忧郁中感慨，

就是你现在一直走的路，就在今天。